责任啊！ 我哋今次咧，另外一辑嘅新节目就系讲责，谈责任。嗱，在座三位都系专业人士，大家都有责任喺身。但我话俾你听，千祈唔好捻负责任。呢句说话系我一个朋友讲，嗰个朋友坐过三次监，坐三次监原因就因为太负责任。佢话世界上最愚蠢的事就是负责任。我开头都唔信噶，到我而家我真系信。点解信呢？我睇咗一个人。杨永强冇沙士爆发，边有沙士啊？你好戆捻鸠有沙士，你老母咧有沙士。第二个马时亨，对唔住，继续做官。屌你谂乜啲仙股跌捻到扑街停板嗰啲？喂，大佬好捻多人靠仙股揾食噶嘛？你个冚家铲讲个咁嘅嘢出嚟，就话做官，做官以前系负责任嘅行为嚟噶嘛？而家啲官唔使负责任噶。第三个系边个咧？郑大斌。佢老母就系未选之前呢、這个又屌嗰、那个又屌，而家个卵样缩捻埋一二个，净系识得利益输送俾啲财团啊嘛。佢以前就成日话利益输送俾人哋，而家个卵样净系识得利益输送俾人哋啊嘛。即系呢啲仲系负责任嘅行为，所以而家啲阿妈阿爸教僆仔就唔好教佢，你细个一定要唔讲大话，细个一定要负责任。如果你想个仔出息，如果你想个仔第日做官，如果你想个仔第日做总统，你就一定要教佢。低皮贱格下流无耻唔负责任，你睇布殊个卵样啊！揸鸠侯赛恩嗰阵时又话侯赛恩住嗰间系咩地下碉堡啊，地下皇宫，屌佢老母住个九龙人啊！拎卵咗上嚟苏都未睇底裤冇得着啊！我屌佢老母，你话人哋住地下皇宫，地佢老母咩？呢啲咁嘅卵样仲话负责任？你哋仆街呢个啦，抢去喂狗啦！屌佢老母！ 哇！你讲咁多嘢，我哋都冇机会即系插口。 喂，兴噶嘛个人 都几兴。嗱，我先讲下我今晚牛医生同埋阿 Tradition 嘅笋哥。加埋阿九護士都喺呢個節目講責任呢個問題。嗱，一開始你呢個罪咧已經真係好罪啊，好長嘅真係。 唔係因為興啊，個人真 係 興。 你又覺得頭先嗰幾位負責任，我覺得最有負責任就應該阿董生董建華，佢日日都講早晨，大家好。咁我唔係講負責任咩？係負責任，佢先會講啲嘢噶嘛。阿媽媽冇點睇啊？大家好，早晨。好啊。 唔係，其實董生好慘啊。呢、這個位置第一任特首係拎出嚟俾人屌噶嘛？ 係咁慘，摸出嚟佢俾人屌啦！我個月攞咁多錢， 大佬人哋著幾條牛皮底褲嗰陣時候，你唔知啊，焗到個袋嗲嗲聲啊！ 你點知我屎忽唔厚啊？ 咁啊係喎， 咁啊我屎忽好厚噶，我唔怕一個月幾廿萬， 但又選唔中你咧， 咁就係咯。 即係呢啲真係好唔負責任嘅行為嚟噶，細個阿爸阿媽唔肯教我哋噶，做人要負責任，我屌你老尾啦，負責任大哥，你而家試下負責任死都嚟唔切啦，所以幾撚多人破產啊？ 我哋係咪鼓勵啲年青人而家要搞大嗰啲女人個肚，跟住走咗去咧？ 咁呢啲戇鳩四喎，屌喺大袋啦！你咁邋遢嘅，人哋有愛之嘢賣俾你啊，大佬！而家啲十三四歲咧，會好撚雜交噶啦！ 我諗過呢個問題添啊，真係。 唉，好心你唔好咁乸渣啦，屌係要大袋。 咁我哋係咪應該唔好結婚咧？就結婚其實真係一個唔負責任嘅行為啊！ 唔係，結婚係一個唔係唔負責任啊，係太負責任嘅行為啊！嗱，結婚係一個大家唔信任大家先要簽張 contract 嘛。我出嚟搞生意搞七八年，我話俾你聽，大家唔信任大家先簽張 contract 啫，信任大家，大家鳩噏二四六咁之後就話做成間生意啦。 我知點解要咁講啫，因為而家咧啲人咧就即係睇嘢睇得太短視，為咗要結婚啦，為咗要生仔同埋要即係供樓，而往往最後咧都搞到一塌糊塗，然之後先去離婚，咁咪仲係唔負責任？如果大家一開始諗到啊，負責任就唔應該要結婚生仔啦。 牛醫生有啲人有成長冇成熟噶嘛，呢啲咪冇成熟嗰啲咯。佢係大個啊，卅幾歲最撚慘得十幾歲智商。 我有成長啊，但係我下面一直都冇成熟啊。因為我咁嘅諗。 阿筍哥有嘢問啊嚇，即係咧在座兩位都結咗婚啦嚇，咁啊點解咧嚇？ 賴嘢啦呢啲，咪信錯人咯，咪信錯一樣嘢叫承擔咯，咪叫責任咯、啊。 我一直冇認為自己係結過婚㗎，因為我都唔似嘅，我各方面都。 我咁耐未見過老婆。 牛腩啊，你未見過咩？ 未啊，咁耐未見過。 咁你見過我條牛腩未？ 牛腩就見過， 多謝多謝。 沖涼嗰陣時候見過， 我連牛都唔沖涼。 劉醫生啊，點解會結婚呢 啊，我諗咧都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啊！第一真係但係點解就唔好講啦，因為即係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愚嘅背故事。但係咧就即係我哋個行為咧點樣評價都一定係愚蠢同埋咧係唔負責任嘅，唔負責任啊！ 唔負責任，我覺得唔係唔負責任喎，我覺得咧，即係而家係我哋負咗責任啊，但係個社會唔對我哋唔負責任啊嘛，即係個社會對我哋 即 係又係 以前嗰啲劇集啦，呢個唔係你嘅錯，係社會嘅錯啊，真係。 唔係呢個，我覺得係社會嘅錯已經。 係嘛？ 即係你因為 負責任呢樣嘢係個社會灌輸俾我哋阿爸阿媽教我哋負責任噶，但係原來發覺我出嚟社會做事，個社會係唔負責任嘅呢個撚樣，即係好撚多人點解開有限公司就因為想唔負責任。 個社會上面已經有好多唔負責任嘅人喺度啊，所以咧就會有咁嘅情況。 你睇啲財團已經唔負責任啦，嗰啲股票谷撚到阿媽個煲咁撚大，你嗰陣時有冇買電信盈科啊？買咗你咪屙撚咯。 我冇錢買， 即係買咗你咪知咩叫唔負責任。 總之咧，啲聽眾聽到我哋咧又話負責任又話唔負責任咧，根本上都亂七八糟噶啦。总之我哋都系个个人都系唔负责任噶啦， 唔系系要灌输俾僆仔唔好负责任，话俾啲阿爸阿妈听唔好教啲僆仔负责任， 唔得噶，学校嗰啲唔可以咁嘅。 屌你，嗰啲先生有负责任咩？你讲嗰份， 所以我哋而家就要教啲僆仔听我哋嘅节目啊嘛。 啱啊、哎！我前两日先听新闻先搞笑啊，有个阿 Sir 带啲学生咧就系林村掟许愿树，个记者问佢啊，哇！你做老师咁唔负责任噶，教佢哋掟。嗰、那個咁嘅啲嘢補貼落去，佢話冇啊，我冇咁做啊。跟住唔知嗰個活個嗰個記者問佢：你而家咪咁做咯？跟住冇聲出啦。 唔係，而家啲人係咁噶。 我覺得嗰個阿 Sir 太負責任啦，應該走咗去，唔好上鏡啊嘛。 唔係嗰個阿 Sir 應該話我都係學生嘛？屌， 我唔知啊，阿 Sir 走撚咗去啊，我都係學生嚟啊，阿 Sir 帶我嚟 嘅。即係啲責任唔責任，真係講唔完啊。 唔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個社會你負責咪白撚柒咯，即係你咪賴嘢咯。你睇下而家嗱。等於以前咩前排冧任紅嗰座乜撚嘢大廈？ 哦，嗰、那個加起利啊定咩？ 起力係咪？起力大廈冧任紅，屌你老味！有限公司咪唔負責任咯？點解香港即係香港係一個 冇人用即係有限公司去做業主噶嘛？ 咁呢個係真嗱，香港係一個即係 諗住大家講個信字出嚟噶嘛？ 好似諗住信你撲直啦， 諗住個信字，諗住個法官同埋諗住何志平會幫佢噶嘛？ 幫佢老母咩？嗱，香港係一個 何志平幫佢老母 有公司， 唔係幫我老母。 即係香港係一個商業社會，最自由嘅商業體系。係點解咁多人嚟香港做生意？因為成立有限公司係可以唔負責任啊嘛。如果負責任就唔會成立有限公司啦。 即係你哋即係話自由嘅體系係容納我哋好多唔負責任嘅公司存在。 嗱，牛醫生，阿筍哥，我就想問下你哋有冇買保險嘅咧？买保险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保险公司哪里注册 的？我那时候买保险套 屌你 其实没买了说真 的保险公司永远就是百慕达注册的嘛，百慕达你找到一间公司出奇老鼠了屌你。 阿筍哥有没有保险不是保险套不是有没有买保险 没有没有没钱买 保险套一定要 保险套有没有带先阿筍哥 保险套一定要带 阿筍哥一个月找几千元屌保险买不能起屌 那你对负责这件事怎么看阿筍哥 死啦！屌你咁撚突然，我未有意見喎。不如 等等我講啊，買保險買咩保險呃人嘅？我成日都覺得係咁噶啦。 唔係我自己有親身經歷，可能俾保險人斬啦又。 唔怕， 我弟弟買保險，係 cam 撚咗兩次，第三次都廢撚事保你。 你弟弟即係你而家條褲裡面嗰個另外，你 親生弟弟， 你嗰度買咩保險？ 即係佢買兩份醫療保險，佢保撚咗第二次、第三次都廢撚事保。 梗係啦，我做老細都唔俾你咁玩啦。 咪係咯，你話呢啲仲有負責任嘅行為？呢啲係極度唔負責任嘅行為嚟噶嘛？ 你又唔可以咁樣即係抹黑佢哋嘅。 唔係。點解我搞公司先？搞公司就係因為我想唔負責任啊嘛！我想剝削你，我先搞公司啫。屌，我想大班一齊食飯，我搞公司，我直頭俾飯你食啦。 所以呢、這個責任嘅問題咧，就真係睇你點睇。不過我哋即係處於而家咁嘅年紀咧，就唔係話對社會憤怒啊。不過我哋成日覺得好多嘢都係唔負責任啊！呢、這個社會 唔係個社會對我哋唔負責任，不但止，仲對我哋唔公平啊嘛！我哋中產對社會係一個支柱，啤錢啤得最撚多，福利攞得最撚少。呢啲個社會仲要同我哋講啊！你哋有咩責任？有咩責任啊？ 你係咪真係講緊電信盈科賺咗咁多錢都係唔負責任咁炒咁多人啊？ 屌正常啊！你講嗰啲乜撚嘢社會 道義啊？ 屌佢老母啦！人哋搞公司同你講呢啲，你都傻噶！屌你老味！ 即係你又話佢冇責任啦咁講法？ 呢啲係冇責任啊！直頭唔負責啦！呢啲行為。 如果我哋個個供樓可以唔負責任，唔使供好咯。 所好啦，都撲街破產啦！而家銀行好撚驚你破產噶， 但係其實咧啊，即係李嘉誠啊、何鴻燊嗰啲啊，其實最唔負責任。但我哋係對佢負責任，我真係唔知點。 唔係你咪戇撚鳩 咯。係啦。 唔係最撚戇鳩就係先生教我哋要負責任啊！呢樣先戇撚鳩。 有冇計可以對啲地產商啊、對政府唔撚負責任咧？ 有集體唔撚供樓咯，屌！ 我以為你話有冇辦法嗌啲先生唔好負責任，唔好教下一代負責任添。 咁如果啲教師本身就唔負責任啦，冚家富貴。 你又點睇咧？即係點解你會有咁大感觸嘅咧？ 又冚家富貴喎呢！ 我屌呢個，喂唔好唔得唔得唔得，峰哥我講唔到啊！我今晚冇 驚咗， 冇內容啊！因為我咧講嘢，我一定要準備。 咁啊，筍哥唔負責任啊！而家我哋 筍哥唔係唔負責任，頭先佢講好多嘢都好負責任。譬如佢講貧窮， 嗱，佢貧窮咧，佢即係呢啲你可以 cut 咗佢之後。 哦。 嗱，你弟弟出嚟即係社會啱啱先即係中學畢業，呢個都係一個好得意嘅 topic 嚟。 嗯。 嗱，中學畢業。我哋以前中學畢業就係話啊，我哋畢咗業啦，個社會對我哋負責任就係你咪去揾嘢做咯， 嗯、 讀唔到書你咪做學師咯。 但係而家啲高官成日話啊嘛，你哋出咗嚟唔係一定我社會承擔要俾工作你做噶嘛，做醫生都係咁啦，你做讀咁多年醫，我哋冇承擔，一定要俾位你哋做醫生噶嘛。 呢啲咪屌佢老母咯， 就係、是、你哋自己戇居啫，雙情。 即係等於當年陳鳳富真叫我哋啊，你搞唔撚掂啊，去做豆腐啦，做你老母咩做？我而家喺條街見到我真係做佢老母啊要。 人哋走咗出去做高官。 系咯，直接扑街，等于嗰阵时中上智啫嘛，个个都以为中上智系英雄， 沙士英雄啊， 走捻咗去嗰个乜捻嘢啊？ 系呢个新基内啊， 新基内啊做医生，大佬 做医生啊佢， 你知唔知人哋新基内啊做教授啊？你知唔知人哋新基内啊里边全个国家里边佢系第一把交椅嘅外科医生啊？ 我就知佢喺海底做教授咯，成日去潜水嘅。我可唔可以喺维多利亚港下面执水执垃圾咧？ 屌你维多利亚港下面得啲垃圾同埋屎水嘅啫。阿中山啊，去到嗰边啊，原因就系香港佢冇立足之地啊嘛。佢都 是 一个唔负责嘅行为嚟噶。即系你喺香港有立足之地，你使唔使走先？原因就系香港嘅医学界系好封闭。你搞坛咁嘅嘢咧，香港医学界仲立足到，我啊彻查煲汤派街坊啦。即系我喺香港医学界都立足咗好多年，我知道呢、這个。 唔好睇得咁尽啦，佢真系翻，听日翻嚟你真系彻查啦。 屌，好老實講啊！人哋翻嚟唔會翻香港，人哋會去更加嘅國際層次裏邊撈第二啲嘢，更加嘅高級。 咁啊，九護士，你有冇啲島介紹俾我？聽你咁講得咁好，我都想去咗島嗰度做嗰啲土皇帝喎。 有咧，而家日本咧嗰、那個咩沖之鳥島啊，嗰嚿爛石嗰度，屌你動之騎喺度啊！日日釣魚啊，包你魚生食啊！ 我以為你嗌我喺釣魚台添。 屌你喺嗰度沖撚走人啦、啊！ 嗰度有咩嘅喎？有石油噶嘛？ 有石油，屌你老尾，嗰度有閪石油咩？即系嗱，我覺得負責任呢樣嘢又係咁。第二樣嘢，我覺得咧呢、這個。救世神君，救世神君又好唔负责任。而家咧， 不如讲下咩救世神君啦、 啊。嗱，例如阿顾生啊，顾修全先生，同埋而家咧好多嗰啲 NLP course 啊，咩叫 NLP course 咧？阿牛医生，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咧？ 我啲我都唔知啊，总之 即系激励人哋啦， 人哋即系个战斗力由500万提高到5000万嗰啲。 即系好老实讲，点解会有啲咁嘅 集体啊？ 即系点解会有啲咁嘅 course 出现咧？原因就系市道唔好，你先有啲咁嘅 course 嘛。等于前几年成街都系嗰啲卖水晶。喂，大佬，1997年嗰陣時，你又唔見有賣水晶？ 冇錯冇錯， 個個揾到食，我使唔使攞呢啲嚟提升能量啊？提你老母咩？你講呢啲都俾人笑鳩你啦！但係一揾唔到食，好撚多啲人就話：啊，係咪我自己唔夠料咧？ 買支補抗力咯，提升能量，唔好買咩咯？ 即係佢哋係咪諗住一樣嘢揾唔到食？即係嗱，我話俾你聽，呢就係負責任嘅行為，由細教到我哋大啊，就係揾唔到食，就係因為我哋自己嘅能力唔夠。其實你錯啦，你。睇遠少少，係因為個社會制度令到我哋揾唔到。 但係我哋偏偏因為我哋有咁嘅期望，所以造就好多人有咁嘅救世神棍出嚟。 唔係咯，嗱，顧修全嗰啲係救世神棍咯，開嗰啲班，屌你老咩如何如何，大樹菠蘿幾千蚊一個 course， 幾千蚊留翻嚟亂套啦，撲街！ 但係亦都 你讀咗一樣咪撲街。 但係亦都好多負責任嘅人走去學啊嘛。 嗰啲咪㗎，嗰啲咪戇鳩咯，即係我哋又撞唔到呢咁戇鳩四喎。好老實講， 好難嘅。 即係你讀呢啲課程係黐撚線㗎嘛，即係好老實講一樣嘢，你個人掂啊掂唔掂唔掂㗎啦，你唔係讀咗就會掂。你揾食系唔掂就唔掂，40几岁你又 有学历，高学历就嚟唔兜嘢，喺公司高层唔炒你，唔通炒我咩？ 我想讲就系我哋做佢就得，即系我哋如果想做救世神棍就唔得。 我哋个样唔似救世神棍， 我哋似俾救世神棍揾定嗰啲人。 俾人冻， 我哋似俾人冻嗰啲啦。 你唔系听讲你前一排去咗东区医院系咪咩咧？ 去咩啊？去病 東區係唔係啊？你係咪去接受治療咧？ 去接受治療啊！因為黐得仔嘛， 黐咗我呢個 真係黐咗啊！ 聽講你去參加咗啲 course， 係咪嗰啲提升咗啲技能？ 最提升係咩技能咧？ 就唔吹奶燉豬啦！ 唔係，就係及嘢技能， 犀利！ 你而家啲女正唔正？ 聽講你而家唔使用望遠鏡喎， 唔使啊，就咁及都及到啦。 因為望遠鏡 唔係，因為當中好多女同事啊嘛，咪及下正唔正咯？屌！ 咦，咁我都諗下呢個方向，提升大家嘅技能。 提升大家嘅及嘢技能，屌！阿筍哥，你又有啲咩講咧？呢一方面， 筍哥及緊嘢。 喂，你真係及緊嘢喎！ 你啱啱喺度做緊我哋嗰啲評估啊，喺度練緊點樣及嘢技能咯。 屌！點解喺度？阿筍哥唔好上下網啦，屌！ 識咗佢啦。 係啦，唔好掛住睇下網，快啲講呢個責任問題啦。 留翻我睇嘛。 下網唔好成日睇咁多下網，冇錢叫雞我睇。嗱，其實叫雞我覺得都係一個責任嘅行為嚟㗎，即係好負責任㗎，因為 社會有責任咯，即係唔好去做嗰啲傷風敗德嘅嘢，譬如強姦啲阿婆啊，或者係出去調戲。 唔係強姦大老婆非禮細路女。 就咁都好。 即係個政府對我哋唔負責任啦。喂，屌你叫雞都打壓我哋，有冇搞撚錯啊？你哋 啊， 正常娛樂嚟㗎啦。 啲差人唔好成日即係捉曬啲雞走啦。 我覺得係啊，屌！我前排聽到一單新聞，我覺得真係好唔負責任。係 咩？ 佢話而家啲中年人咧，就因為缺乏運動，叫你放下咗工之後咧，去做十幾分鐘或者二十分鐘運動。我朝頭早翻九點，夜晚翻放十一點。你叫我去做運動，人哋差佬以為我爆格啦，仆街！出街跑步， 我就唔係咁諗，我驚差佬以為你去偷寶鑰啫，半夜跟住走佬。 大佬， 我試過啊，我試過即係捉嗰啲寶鑰客，夜晚三四點去偷寶鑰，壓力太大啊。 唔係，咁你嗰陣時係咪又去偷寶鑰咧？ 佢偷我咪嬲咯，因為佢偷我冇得偷咯。 哦， 咁啊，梗係要捉住佢噶啦。如果唔係啊，寶鑰咪俾佢偷曬，我點偷啊？ 咁啊係喎， 哎呀死啊，唔可以講咧。 因為筍哥，你又覺得責任呢樣嘢，你即係嗱，好老實講一樣嘢，即係你。啱啱呢個大學畢業，以前大學生覺得呢個社會好大承擔噶嘛，即係我哋係要承擔呢個社會。大學畢業就係呢個棟梁嚟噶，即係廣大點解叫廣大呢？香港大支嘢嘅棟梁啊嘛。中大點解叫中大咧？香港中央棟梁啊嘛。即係呢啲精英尖子，但係你而家大學畢業啦，你覺得你應該有啲咩責任負？或者呢個社會，你係覺得係唔係負責任嘅社會咧？ 筍哥佢唔偷寶鑰，佢負責任先啦。第一， 唔係佢想偷偷唔到嘅，佢住得高，大佬跌落去死人啊！呢個偷寶鑰， 偷地下寶鑰， 佢叫執寶鑰。 筍哥其實係尖子嚟嘅，你睇下佢咁尖咪知啦，即係冇咁尖。 咁啊係喎，嗱咁我哋咧。今次咧講呢個責任又到差唔多，我哋 break 一 break 之後再翻嚟。阿筍哥， 我哋使唔使買廣告同埋冇讀來者啲來信嗰啲？ 喂，有咩讀者來信啊？今次 冇來信第一樣嘢啊，第二就賣廣告咯，好冇？ 賣咩廣告？喂，有香煙廣告賣。 係咩咧？ 我話俾你聽，我有個朋友，我發明家，去呢個上海叫雞，叫雞咧就三嚿水。咁咧佢上到嚟屌完閪之後，佢諗住個袋有三嚿，但原來佢之前洗頭就洗撚咗兩嚿，即係個袋得一嚿。咁咧佢因為食開有隻煙叫大紅貓，嗱呢隻煙犀利我話俾你聽。 有咩食？係咪攞支大紅貓出嚟唔使錢咧？ 嗱喺大陸以前就萬寶路通行無阻，你攞條萬寶路出嚟乜撚都掂。之後就攞條糧油，而家唔係啦，大紅貓。我話俾你聽， 幾錢出 㗎？唔係啊，鄧小平嗰食嗰只咧，咁、 哦、 你話説咧就係嗰條女 屌死咗， 人哋八啊幾歐先死啦，屌你老味，你唔食煙下年死啊仆街！咁咧阿話説啦，呢、這個姐姐屌完閪之後，發覺發明家個袋得一嚿水，一嚿水咁點搞咧？佢就見阿發明家個台面有幾條，有一條大熊貓，就成條大熊貓立撚咗去。 喂，我最有興趣唔係大熊貓，係嗰個姐姐點解咁抵得諗嘅咧？ 大熊貓好撚貴啊，大佬。 係咩？咁有面子啊？ 百蚊一， 喂，可唔可以同我托阿發明家攞兩條落嚟啊？ 你俾錢佢咪拖落嚟。攞尾又 OK 你都傻 啊！大熊貓咁出名嘅， 係啊，大熊貓啊，我啊未食過啊，老實講。 咁我哋真係幫大熊貓賣廣告啦。 係，我覺最好嘅香煙係大熊貓。 係啊，食大熊貓可以屌閪唔俾錢。 係啦，所以我哋一定要食大熊貓。 大熊貓。 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又到，我哋突然間請到阿筍哥繼續談公平。 好。